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好，我系民主党嘅善仲佳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好啊，這個關子呢就賣了成兩三節咁上下啦。點解今日突然間係啦，因為點解今日突然間請一個即係都喺呢一方面呢有深入啲了解嘅。就係、是、唔想喺嗰個角度去睇呢件事。 你知唔知嗰啲擺到明係股？ 問到最白啦，大家呢幾個禮拜有買股票先？ 我冇，我不嬲都係有啲基金嘅， 從來都冇。 我上個禮拜一買咗啲，跟住禮拜三又再買咗啲。 嗯，禮拜一 跌市嗰日。大啲市嗰日，我出去买咗啲货， 即系赚咗钱啦。而家开始， 我唔系买得好多，但系问题沟淡咗，变相地突出讲句，我今日有部分嘅股票经已上咗水面啦。 哦， 哇，恭喜晒！ 因为咧呢一排你知吓，花生台王牌节目，例如股海云图就已经系好深入咁分析咗，即系喺股票界人士啊，点样睇呢个股市分析？ 股海乜乜？ 我又唔能够。一言以蔽之話中定唔中，但係實際上咧，尤家就俾一隻好嘢係嘛，我都有跟住去買嘅，而且我媽都有跟住去買嘅。 咁點啊？ 未呢排跌之前咧，係升咗都十幾廿個 percent。 但你揾天台喎、 啊。之前啲股票原則上所有創業板啊，啲垃圾股咧冇升十幾個 percent 嗰啲叫渣噶咯喎。 係。唔係咁，你唔能夠咁樣怪人嘅。 我冇怪你，即係你咁樣講話升十幾 percent， emphasis 話升十幾 percent。 O K 噶啦，即係我真係覺得咁。O、okay. K， 即係以我嚟睇就係你俾啲時間佢咯。因為點解我想揾一個人從唔同角度睇下咧？其實老實講，即係我唔覺得今次大陸個市係所謂叫啊依家呢排好明顯，大家知道喺香港股市抽曬水翻大陸救。 錯。 好，你講啦，你 solo 嗱，呢、這個股市冧咧，我唔好講冧之前啦，講緊三四個月前，我啲同事就嚟問我點睇個市，我同佢解釋一樣嘢好簡單啫。今次個市咁樣升法，原則上大部分啲人都會同意我講，就話由大陸嘅錢熱錢就推高個市㗎。呢樣嘢相信冇人反對㗎啦，係咪先？但問題就話 OK， 而你大家反思下以前嗰啲股災嘅時候咧，啲錢咧就全部外資大鱷，將香港當提款機。將啲錢攞走嘅、但係今次咩？我問翻呢個問題啦。如果大陸嗰啲咁嘅所謂嘅大鱷，大陸嗰啲嚇，我將啲錢攞走攞去邊啊？我搬翻上大陸啊？你話佢哋會唔會咁做啊？我咁辛苦喺大陸將啲錢搬落嚟香港，係咪先？我搬落冇理由搬翻上去 block 我自己啲錢嘅喎、 啊。要你再 further 解釋一下點解佢唔可以將啲錢拎翻大陸咧？ 大陸林文生，我覺得大陸有外匯管制。第一個問題最緊要，而家啲錢喺大陸出嚟嗰啲咧，十居其九啊！都是地下錢莊出嚟嘅，地下錢莊出嚟嘅。 洗白白啦，仲有乜 傻嘅？我啲錢咁辛苦嚟到香港漂白咗啲錢，我仲搬翻上大陸，而且個問題老實講句，呢班錢嘅最終擁有者可能係高官嘅二代，唔未必高官嚇、可能真係啲富二代或者其他啲非法啊，或者即係喺大陸立場啊，可能係唔正途嘅錢嚟嘅、我翻上去，如果爹哋媽咪有咩事嘅，我點算啊？ 冇咯，点攞啊？ 我唔会攞翻钱翻去噶，明唔明啊？但喺佢哋立场嚟讲，佢哋最易 control 个 market 就香港，睇得到直接。你话叫佢美国、欧洲而家欧罗死咗啦，大家明白啦？希腊系咪啊？美国佬同大陆唔啱眼噶嘛？有乜事 cap 你钱，随时我俾翻大陆都仲得噶？美国佬 点？ 瑞士佬因为最前排汇丰嗰单嘢。瑞士其實嗱，另外嗰樣嘢，你講開銀行，即係瑞士一 involve involve 到銀行啊。我上兩個禮拜，我老細叫我 check 下銀行嗰啲開户口啲資料咁簡單咋。而家佢就算開一個户口，有限公司計，係問你三細書咁滯㗎，做咩生意、turnover 幾多，最終嘅 ultimate 嘅 owner 係邊個，問曬你先決定開唔開你個户口。以前我個年代 BVI 好易開户口，係咪 ？BVI 嚴格上唔好諗啦。 吓、啊！ 你除非你识好 high ranking 嘅银行，佢同意佢签个名，佢就你就开到。Otherwise 嘅话，唔系咁易开 BVI 户口嚟噶。 香港都系汇丰都好难开户口、啊，成 日。而同埋你有冇法？嗱，我唔 我哋嘅集，我哋嘅团体即系咪个个啊？ 唔系，系 overall 都 難啊！你聽青年新政又唔開俾你啊！ 青都話呢啲 都係論 政團體， 同埋最近呢一兩年，如果你大家可能你未必接觸到啊，喺香港匯豐、中銀其他啲銀行咧，係多咗叫客唔該你閂户口、取消户口啦，因為資金太多不明來歷嘅資金出入，銀行唔敢孭鑊。我就寧願取消個户口， 即係反為你户口冇乜錢，你冇乜 turnover， 反為就唔會叫你。 即係正常 turnover 解釋過話一百幾廿萬嗰啲，我打白嘴贏都得一百零萬，但問題你講緊三幾千萬一日，一個月有幾億嘅，你解釋俾我聽，你做咩生意啊？唔該， 使下錢啊！ 嗰個師奶都係咁啦， 唔係而家，而家係問噶，而家要問噶，問得好緊要噶，解唔到唔該你，對唔住，我做唔起你生意啊！所以点嗰次讲翻头先嗰啲，所以同事问开我话今次个市点睇，我就即系临死前当然系啊，我严格上个市系啱啱起步，未到巅峰。点解咧？照我经验，亦都我留意咗股票嗰啲走势吓，佢嗰笔其实大陆资金咧系由一二年中开始落嚟噶啦，但系当时落嚟嗰笔钱咧就冇上年嘅第三季咁疯狂，第三季打落系好疯狂啲钱，个个都系几一百亿、几廿亿落嚟谂住香港炒股票嘅。但系一二年中嘅时候咧，就系、是、有部分系讲三几亿、三几亿系专系炒啲世界股，同埋个问题，我觉得佢哋今次系炒啲嗱，好简单，你留意一下，其实大价股冇乜点升嘅呢半年一年， 除咗港交所。 港交所好过，因为佢有沪港通啊，上海嗰啲咁啦。但问题全部都系升啲什么八字头嗰啲股票啊，创业板啊，或者世界股、蚊型股啊，系咪先？或者黐着阿马云先生嗰扎，咁你无端升咗上去啦。咁问题就佢而家就要喺本小，希望博到利大之后，佢将嗰个利搵到个 profit 啦，然之后将嗰个钱套现咗之后，就会买翻落去大蓝筹度，咁就摆啦。你明唔明啊？即系我个人嘅概念就唔系话呢啲， 即系而家抽走咗嗰笔钱咧，其实就未过境嘅，仲喺香港入边。 错，你嗱我讲翻上个礼拜嘅收六战场啦吓、我嗰日礼拜一朝头早我睇个市，严格上咧嗰朝早咧，我仲觉得个市系有跌有调整，但系未止到似礼拜三，礼拜三我都遇唔到噶，我真心讲句啊。咁我都礼拜一朝头早我亦都自己亲自去接咗啲货，唔多嗰日。因为觉得系有人有少少人系恐慌性，反而啲大户冇沽货嘅嗰阵时，因为点解咧？我使乜沽啫？我而家只股票七毫子，我当日毫半子上嚟嘅，我大把水位，而且我沽咗佢，我点啊？系啲咩人会沽货咧？就可能上面大陆俾人 call 孖展嗰班，佢系要补翻大陆嘅仓啊嘛。而且个可能个人码唔系太大，佢就可以我宁愿香港 cut loss， 截咗止先。咁跟住將錢搬翻上大陸，呢個禮拜一、禮拜三更加明顯啦，係無端端個價位20格、30格咁跳落嚟嘅。點解咧？嗰啲真係斬倉，但係唔係股票行斬倉，唔同87啊、97嗰啲咁嘅股票行斬倉。因為如果真係股票行斬倉咧，佢唔會理你咩價噶嘛，總之人接就掉，有人接就掉。嗰禮拜三朝頭早咧係有少部分數貨係咁樣掉落嚟，但係嗰少部分貨係唔足以證明話俾我聽係股票行斬倉嘅。 嗰啲係咩？ 係個別。獨立投資者，佢真係心虛，或者當日朝頭早睇咗啲咩九流分析員話，你哋要止蝕離場啊，補翻個本啊，咁聽兩聽， 真係會聽嗰啲嘅咩？ 有人 嗱，真係會聽。 我覺得大户嗰啲， 唔係嗰啲唔係大户嚟，嗰啲唔係大户嚟，嗰啲唔係大户嚟， 嗰啲有錢嘅老闆。 嗰啲有錢嘅老闆， 大嘅散户， 係啦，或者佢上面炒，即係之前炒股票啊，炒樓賺咗啲錢，有夠少少嘅錢喺度，佢就嚟香港炒股票。佢上面 師奶先會聽啫嘛，嗰啲 大媽咯， 大媽聽到， 大媽有咁多錢咩？ 有， 你以為咯真 係，因為佢哋而家好得意嘅，佢哋唔係炒一個市嘅，香港同大陸市一齊炒咁啊！大媽係原則上，因為大陸有個最唔好或者最好嘅就係漲停板跌停板，佢嘅profit 鎖死10% 一日啊嘛，香港唔係嘅，你記得香港之前有隻股票十幾蚊升到百幾蚊。唔係廿幾蚊、卅幾蚊，即係上百幾蚊，跟住又跌翻落十幾蚊。當日成為歷史上第一隻上到最高升幅榜，而最後跌成為最 咩名啊？ 嗱，冇講名啦，大家明知啦。咁跟 咪後講， 好出名㗎，好出名嘅單隻嘅啫。 咁後期過咗兩三日咧，證監會就話啦：呢只股票因為佢大部分有90%+嘅股權係操縱喺一小部分人手上面，變咗個股價就好易操縱。你諗下，今年大陸託市都係咁上下㗎，佢 佢哋全部都睇數曬。其實今次禮拜上個禮拜四五開正，即係個市大陸個市上翻嚟，嚴格上有人話嚇，係大陸根本上有人喺住個盤度睇住個盤，邊啲大藍籌，佢哋個貨疏或者幾多，佢數曬底牌有幾多貨街，你再沽我就夾你。你明唔明啊？唔敢沽货，因为佢一再沽我夹你嘅话，你冇货冚仓，你会夹死噶嘛？即系大家 即系而家拉就拉呢班啦。 嗱，佢话查到有线索啊！琴日报纸讲系咪有线索？点知啊？大陆啲嘢啱唔啱啊？要查唔难查，但问题佢系咪咁做？亦都老实讲，佢背后边个我哋点知啫？ 喂，但我关心个楼可唔可以问少少楼市噶？咁嗰啲大陆人啦，喺香港会唔会即刻？即刻卖楼， 楼市同股市系两个唔同嘅玩法。 即系要补仓啊嘛，咁咪会贱卖自己啲楼啊？因为大陆人最兴落嚟 楼系好难卖嘅一样嘢。 你要记得一样嘢，楼市啲大陆人买嘅时候系喺2011、2012年买嘅，嗰阵时个价系平好多嘅。 咁因为放咯， 而家放你放唔切噶。楼市同股市唔同，股市你可以即刻卖到，我两日后收钱啊！我楼市起码30日后先有钱啊嘛， 冇得跌咯个楼市。 唔係，呢排係多咗突然間低價成交，即係我覺得就是、 有個別啲人係要補倉， 係啦， 係咯， 佢一賣樓咯， 個別， 即係賣樓一係跳樓咯。 聽講話大陸係唔准報跳樓消新聞嘅喎， 佢鎖曬天， 聽講話， 佢哋鎖曬天，係啊，佢鎖曬天馬啲門啊，啲鐵閘啊，唔俾你上天台啊。 咁嗱，所以即係我頭先分析過俾大家聽啦，佢禮拜三嗰個收入戰場會係咁啦。點解呢？尤其是禮拜三朝頭早食晏之前12點鐘收市之前咧，個市係跌得好急好急，係真係有過，而且個成交唔多噶，大家相比翻睇翻個成交個 turnover， 唔係真係多得咁緊，唔係斬倉咁瘋狂啊。咁你諗下就開市嘅時候咧，個價其實已經定咗噶啦，最低價應該係朝頭早11點左右嘅時候，或者10點鬆啲嘅時候開始定。即系到掂晒底，冇听讲佢当时，亦都老实讲句，如果再掂翻我价咧，其实个市都几惊噶啦。我觉得唔会嘅，明唔明啊？ 后市咧， 嗱今日嗱后市咧，其实 冇带经济版 唔使啦，经济版嗰啲咪系叫你 九楼 分析员嗰啲后市问心嗰句，其照我头先个理论讲，其实后市系未完嘅，仲有得升。但个问题咧，自从今次好多人选咗手或者惊个升法个波幅个升浪冇以前去得咁快，而且个问题我直觉上应该系回一回嘅，咁即系点解咧？大陆大啲之前，我觉得调整系正常嘅，因为你唔调翻啲价钱，唔调翻个指数落翻嚟，点再上啊？你唔可以坐穿梭机一路向前飞噶嘛，系咪先？一定行翻转头噶嘛，一定有波幅噶。亦都老实讲句，你冇波幅运唔到钱噶嘛。呢个好正常嘅理论嚟嘅，同唔同意啊？所以原则上后市就应该系稳步向好，但系个问题，我始终忠告一句，而家啲股民啊，适量自己衡量自己嘅实力， 有多余钱先至好玩咯。 你买股票同赌钱冇分别噶，其实真系噶。 唔系投资嚟嘅咩？ 嗱，投资就买大蓝筹， 系咯， 等收息。最弊而家啲人買大啦，你諗下今次個市跌係除咗最大波幅嗰只叫港交所之外， 係啊係啊，啲人係啊嘛， 係嘛？除咗港交所之外，其實藍籌10%左右嘅就唔係太多嘅啫。 所以我老豆咪好冇乜嘢咁咯。 佢都問佢投資咯，你爹哋如果問佢投資，問心佢由28000跌到去最低22000幾。 我琴日先我老豆先講，佢係73年啊，好似啊，佢咧3月啊，佢仲話唔知幾月啊。73年啊，我媽講話，我老豆咧係擁有即係嘅錢啊，係擁有一棟大廈咁樣噶。 你想乜講啫？我爹哋啊， 有人話， 只要喺出面有人話啫， 我都聽到人話。我爹哋曾經同我講過，佢話佢當年73年股災之前啊， 係啊，股災之前啊， 佢公司揸嘅置地股票啊，喺中環購買一棟 office。 系咯，佢就话系唔知九龙，唔知边度。我妈话系买咗一栋楼咯。 九龙一栋嘛，我爹哋系中环够买一栋 office。 哇，买咗咪发咯。 我都系咁话，我都系咁话。 有中资啊嘛。 系咯， 冇嘅。咁但系问题变咗，大家要衡量啦。股票严格上只系一个俾你消磨时间。 所以佢而家净系肯揸嗰啲大嗰啲咯，即系汇丰啊咩咩。 但系香港有80%以上嘅人系而家尤其是啲大妈，佢唔会同你拆大蓝筹嘅，慢啊。而且个问题点解今次大陆个股灾会跌呢？因为大陆要去杠杆化啊嘛，场外杠杆啊嘛，10倍借钱嗰啲啊嘛，咪嗰啲出事咯。 系咯，全部炒孖展咯。 系啊，香港嗱，问心我亦都问翻我以前香港银行 咁危 险 嘅嘢啫。 我以前银行喺嗱，我八七我见过，八九万民我见过，九一中东线灯我见过，九七我见过，二千年科网见过，零三沙士我都见过。我唯一是零九年嗰年雷曼零八年雷曼，我唔喺香港嘅啫，其他原则上我全部睇过晒。你问我最惊咧？ 你平日有冇身边啲人真系咁样挂咗？ 冇， 佢啲唔系嗰种人嚟嘅，即系唔系钞票投机。 因为我留老咗，我亦都唔介意。我八七年我啱啱入银行，就啱啱嗰年遇正就系大跌市。我 你脚头真系臭， 我顶你个肺， 攞去踢窒佢。 啊，你老尾啊，我都忍咗好耐讲粗口噶啦，顶你个肺啊！ 紧要， 你自己讲啊，一入银行街就差临时咯。 唔系、 啊，你咪钉鞋。 唔系、啊，嗱，我当年我 你话你上个礼拜买咗啲系嘛？ 我礼拜一、礼拜三，你问佢， 问咗边只？ 你问佢，我礼拜三，我礼拜三同 Raymond 食饭，我同 Raymond 今日礼拜四未升市，唔知咩事噶嘛？我礼拜三同佢食，我买咗货噶。你问佢，我同佢讲嘅。 明白。 咁， 但系佢要去揾天台喎、啊， 讲嘅真系揾天台屎叫做、啊。 我当年银行负责做股票个老细系都喺行头都好有出好有好出名下嘅，叫商哥，过咗身噶啦而家。我谂上一年嘅股票行啲人识佢，听过。当年佢话俾我听，嗰阵时银行仲系食烟，佢出嚟问我攞烟食，咁我做咩商哥你食烟嘅？诶、哎，我都未见过咁大场面，佢自己都惊。你谂下，佢做咗几十年股票，佢都惊。八七年类似大时代，佢都惊。反而跟住后边嗰啲八九啊，九一啊，九七嗰啲，其实严格上预咗噶啦。而且九七年问心我句，当时嗰个咁嘅亚洲金融风暴，香港啲人系反应慢啫嘛，因为泰国啊、韩国、台湾全部拉着晒噶嘛，系香港未拉着，你班友都仲喺度炒到咁癫。 嗯。 我自己九六年放咗太古城嘅，九六年尾我仲放得早，跟住我放完楼，我仲俾人闹。点解我会放？我话咧，我已计而家条数，我当年太古城八千几蚊尺， 嗰阵时 而家两饼啊先 嗱，咁你话零三年买翻啦，扮有早知冇乞衣啦， 系啦，零三买美孚得二千几蚊， 零三年我叫人哋去买楼噶沙士，冇人听啊，我九七年叫人沽楼冇人听啊， 你以后讲咩我都听啊。 因为当时我计过条数，根本上唔合理，啲人供唔起咁嘅楼。呢、这个道理同样对翻我， 系啦，供都冇啊。 同 样计 翻我零四年我去澳门嘅时候，我又计呢条咁嘅数嘅啫。结果我又计错数嘅，虽然我又冇乜点损失。 吓、 就系咁啦。 而家都系啊，而家都系即系供唔起噶。 咦？嗱，你讲边度？香港 即系香港啊， 某啲地方 嘅。香港唔系供唔起，对唔住， 系俾唔起首期， 供得起系俾唔起首期。 吓、 哦， 多年系供得起，俾低首期，但会好辛苦。 息高， 即系供得辛苦， 同埋个利息又贵嗰阵时。 啱， 九七年， 同意。 都话九七年，我喺银行见过，俾 overnight， 你有一球二，即系一百万以上，150厘一个月。 哇，点俾啊？ 你熟可以俾200，冇港纸啊。跟住啲人走嚟问我，喂，点啊？揸住啲汇丰1000蚊纸，我就问一句，咁你汇丰执咗粒，咁你张纸冇用啦，咁你啲汇丰股票你使唔使惊啊？惊咩啫？ 啊！是不是要讲埋澳门经济噶？ 唔使，嗰啲唔使讲啊！讲咩澳门经济？澳门有咩经济啫？ 你都知写咗澳门经济。 澳门经济就净靠个赌，因为澳门之后嗱，我讲埋澳门啦。我零四年过澳门嘅，当时澳门有个 project 过去搞，我亦都因为以前我系我谂三几年过一次澳门啫，男人过澳门大家知啦吓，三几年过一次啫，我都系，因为我唔中意过澳门，因为我唔赌嘅， 食猪仔包咯。 系， 诶、啊，执咗啦嗰单嘢， 系啊， 执咗， 排队食嗰间，点解？ 氹仔嗰间，好似政府唔俾排佢啊。 哦， 好似系 秩序啦。 因为当时我哋过澳门嗰阵时，讲紧嘅楼 沙圈， 沙圈好核突嘅啲人， 冇咩站 岔话题嘅、 啊。成日讲到而家唔知讲到边度，你几衰啊你？ 成日都系咁。 男人讲紧嘢咧，就无端端又话咩沙圈嚟真系。唉， 但你即刻好乱啦，个样，你而家有啲有啲过往经历啊！ 我话样嘢俾你听，我澳门喺澳门差唔多7年，我未去过一次滚冲凉揼骨，我未去过，你信唔信啊？ 唔信， 我啲朋友全部都唔信，但我 揼骨我都去过， 唔系即系纯粹揼骨嘅有啦， 系咯，有啦， 但系即系斜骨啦，讲紧夜总会要去，点解咧？去开会，因为我老细佢成日夜总会开会嗰阵时， 咩有夜总会咁样澳门？ 哇！ 你系 你做乜讲笑啊？你 唔即系我觉得系即系低啲啊！即系冇即系冇。 澳门嘅夜总会当年系杀晒香港夜总会，点解香港大富豪啊、中国城会执笠？因为澳门夜总会。 你讲清楚啲，点解咧？ 回力夜总会啊？ 点解咧？点解咧？ 因为 啲女好啲咯。 嗱，好问心嗰句， 越讲越讲。 我哋九， 唔该你讲，唔该你讲道肉少少啊！我都想听啊！ 好，讲翻历史先，讲翻历史先啦。我哋九十年， 唔讲历史，直接讲完。 而家唔知有好多年冇过门啦，我唔知咩环境啊！ 直接讲夜总会啲女啦，唔该。 唔系咯， 唔得，我要讲翻个历史先。 OK，OK，OK，OK。 咁啊，长话短说啦，唔该。 澳门啲女咧系靓好多嘅，真系你，因为点解咧？佢由中国咁十一亿人口，而家十三亿啊，当时所有人口，佢系揾啲最靓嘅女仔嚟澳门做。 即系个发 点解佢唔可以嚟香港做咧？ 香港唔喺个牌啊嘛，香港冇嗰种短期短签证啊，出唔到签证啊嘛。 哦， 因为澳门个签证系话到明，大陆系当劳工签证嚟嘅。 劳工 系啊，同埋唔知嗰阵时最多系一个月一定两个月嘅咋，佢哋嗰啲劳工。 但香港得十四日啫嘛。 系啊，所以 四日 你谂下搞得嚟，搞两个月同十四日差几远啊？啲女仔搵， 所以香港真系好多嗰啲咧，你真系啲 捉 咗佢一号艇咧，成日见到啲非法拘留嗰啲咧，即系 overstay 嗰啲啊，系啊，喺度。做嗰啲， 跟住咧，跟住咧， 咁啊， 同埋，香港夜总会比澳门夜，倒比澳门夜总会杜绝晒，因为一来香港夜总会收费太贵， 有几贵？你实升，你 开支 show 几钱？ 九十年代开支 show 2000多元啦。 咁澳门咧？ 澳门嗰阵时我唔使我嗰阵时澳门我哋买套票噶，我哋唔知 GXO 几多钱，我哋知1000多元连埋来回船飞，连埋两个钟头短聚，有个果盘，有杯嘢， 有埋花生系咪？ 花生啲送嘅系咪啊？跟住就你唯一要负担就系负担个小姐嘅浴金嘅啫。 哦， 咁但香港人数咪好贵咧？ 香港条数净系坐一个女仔。原则上，如果你坐三四个钟，系讲紧1000多元，唔计出街，仲未计你喺间夜总坐啫，未计你喺间夜总 啊，差唔多，差唔多 喺间夜总会里面开嘅，所学你话斋 XO 果盘，仲要我哋啲朋友中意喺里面叫房唔使钱嘅，仲要叫埋外卖噶嘛，明唔明啊？仲要每个妹妹仔入嚟鬼跪你倒下水，有一嚿嗰啲，点解会咁讲？因为九十年代香港最繁荣嘅制衣。 嗯， 那个年代咧，我话俾你听，我一个礼拜4晚中国城，真系噶。 咁你叫人哋点信你喺澳门7年完全未去过咧？你仲讲到咁详细？ 唔系咯，话冇 突破盲点啊！啲 嗱，好老实讲句，因为点解咧？我嘅嗱，当年我九十年，我 唔陪问啊， 我九十年，我九十年代 唔系斜骨， 九十年代头喺香港去夜总会啊嘛，系咪先？我2004年去澳门，我年 纪， 我年纪已经差咗10年啦，亦都问题个心态唔同咗。当你成日玩得多，你厌啦，哥哥。 系嘅咩？我唔知道。 都未玩过 ，OK，OK， 哦， 接受。 不过唔系中国城嗰啲女仔真系差，真系麻麻地。 中国城有靓嘅，不过靓嘅好快就会唔使翻工噶啦。 哦， 我包咗啦。 系啊，因为当时我亲眼睇见我啲客想沟一个姐姐仔，未讲嘢送一只金银钻石捞俾佢。 哇， 10多万嗰只表。 点解会周带住钻石表去夜总会？即系预备派噶咯，嗰啲人。 唔系，佢见到佢，跟住嗰条女唔系好骚佢啊嘛，第二次咪就买只表送俾佢咯。 咁咪即刻骚啦。 后回检我冇留意啦。 咁都会咩嘅？ 我冇同你讲话，我中国城见过工嘅咩？吓，我中国城见过工 嘅。你姓周嘅咩？ 你贵噶你？ 唔系，我嗰个系新加坡。 你贵啊呢度？ 唔系啊。我陪个朋友去嘅，佢都做嗰有几只噶嘛，有啲系着住恤衫同埋嗰件夹 子黑啊嘛， 唔系 你知唔知黑材料咧？ 嗰啲系唔系我冇做到，后屘就系捧嗰啲酒嗰啲，就着得好密实嘅黑裤嘅，跟住 嗰啲入去会抽水喎， 嗰啲咪叫贵咯， 有件红色嘅嗰啲 叫贵，入到系要跪低斟酒噶 ，OK OK， 叫贵啊嗰啲。 咁跟住咧就着旗袍嘅，但系个旗袍要叉开到腰咧，但系你明知哇冇底裤嗰啲， 有一定有。 我个叉开咁个格仔， 当年得 T back 啦，你冇着过啊？ 冇啊，我着。 你冇着过唔可以话冇嘅，你唔通你真系养人哋条裙衫冇底裤咩？ 嗱，跟住仲有最好一只就系一个礼拜一日翻4个钟。 今期啲内 3万元一个月，仲可以唔知资 真系有3万元， 嗰啲要出街嘅小姐嚟噶啦。 嗰啲衫仲激。 唔緊㗎， 嘢嗱，當年 有選美或者 當年 真係陪朋友去。 當年中國城即係當年香港夜總會嘅所謂小姐著嘅衫，全部都係晚禮服，唔同澳門 禁忌。 澳門， 我真係認識佢，或者一隻嗱呢只， 佢講得好實實。 你邊間？你見到邊間 先？中國城 冇中國城 落去兩層，嗰個人仲問我有乜嘢？ 中國城就係樓上嚟嘅，你記得樣嘢？ 咁我家人咩？大富豪，大富豪， 大富豪就喺啱喺華茂對面嗰、那個。 大富豪啊嘛，家人唔知乜鬼 啊！大富豪，哇，仲話中國城啊，上兩層，跟住落兩層。 最勁嗰只咧，着咩衫咧？長袖恤衫同埋長褲，但係係透明嘅。 冇問題啊，有乜問題？ 唔係金雞嗰只萬禮服，話俾你聽。 但系通常嚟， 即系问我做唔做呢只？我话吓咁噶， 唔系喎。 我同啲 喂 听众讲啊，而家咧因为 Donna 咧就戴住口罩，系唔知系咩表情嘅，系啦，气急败坏咁喺度证明自己做过呢样嘢。咁但系可以同大家讲咧 ，Johnson 咧系充满自信嘅，系啦，即系每一句说话咧，即系我就是权威。就係咁樣啦， 透明衫好咩咩，真係咁喎，落到去。 我話到你唔係可能當時係做緊所謂 promotion， 但係嗱，我想話， 哦 ，promotion 係 promotion， 嗱佢都話係啦。 唔係點解著嗰啲通常係金髮嘅，即係著全套長袖恤衫。 咩金髮先？即係外國人， 金絲貓， 即係外國人。 好似俄羅斯㗎，佢哋講話。 嗰啲另一隻嚟嘅小姐，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後期有後期有鋼管舞啊，小姐，後期有鋼管舞添， 所以我咪有去學咯。 哎呀， 講經濟點解講呢啲嘢？ 恨 係咯， 唔係講澳門嘅，有人講嘢終於啦，興佢。唉、哎，好彩我識啫，唔係真係都唔 講 埋 澳門先，講埋澳門先， 喂，邊度？ 經濟啊， 唔係講頭先無端白事， 而家經濟已經唔重要啦，而家 使唔使抖啊？ 唔抖啦，我抖啊，攞錢一次就講埋落去啦。因為前嗰排咧，我去過澳門，即係老實講，而家新嗰啲酒店咧，就真係冇咗以前嗰種話 cheap cheap 嗰種咁嘅點解？周街， 我尋晚先翻嚟。 有冇啊？ 我 weekend 去咗， 唔系真系有冇 triple tree 啊？梗系冇啦，我同啲小朋友一齐去住可乐之内。 triple tree，triple tree 系得一度啫喎，葡京地牢沙圈系得嗰度啫，其他冇噶喎，你冇睇错地方喎。 唔系我第度都俾人问过， 边间啊？ 我边间啊？即系唔系而家啊？讲好多年前啊，唔好入我罪啊！而家，不过我啱啱呢次 你识讲好多年前同而家，我相信两个世界嚟。 系啦，而家就真系你会觉得地方好似少咗嗰啲所谓叫楼庵。但成个地方就好似 一定冇 错，楼庵冇少到， 系 因为酒店太大，你去嘅地方唔系一个 proper 嘅地方， 哦、 你唔系个新沙圈，你可能去一个 哦。但系 仲有 咩 沙圈？仲有咩？ 我真系唔知道，不过沙圈呢样嘢系唔可以冇。 咦？我哋讲紧毛巾定讲紧马场啊？ 唔系啦。最惨就我又答唔到爹，真系惨嘅。 你唔好答，你唔好答添啦，我提你啦， 唔好答先啦，系啊。阿当娜就唔怕，阿当娜好似真 系 好多。 但系咧，嗰啲真系好国产咯，嗰啲沙圈姐姐。 系佢真系大陆人嚟噶嘛，小姐啊！你冇expect 揾个日本妹啊，揾个 好似人妖咁噶喎。 我见我今次见到啲咧好高 好高， 你又搭嘴，你又搭嘴， 系啊，即系咪喺酒店入边见到咧？即系我唔知佢哋系咩身份啦，总之就着晒旗袍咁样。 住客咯， 唔系，佢哋有晒啲名牌喺度嘅，即系我 住客咯，系咪啊？类似酒店嗰啲 VIP 大堂，系咯 ，VIP 类似 VIP 高噶， 礼宾系嘛？我唔知 ，anyway， 即系总之有晒名，我问路嘅喺度。 你哋话住客，我讲翻个笑话俾你听。当年白天鹅啊，广州白天鹅酒店开幕咧， 宾馆 ，sorry， 宾馆开幕咧系佢哋。班老板喺中国各地揾咗挑选咗50个佳 女 做知客，结果话俾你听，依班50个美女唔使一个月，全部唔见晒， 哇！ 俾人包晒， 系 定系嫁到一个好人家？ 50个嫁一个， 深敲深敲咁上下嘢咯， 咁真系好得噶。即系 听讲话白天鹅嗰时开幕嘅时候，我都仲喺度读紧书。 读紧咩先大学？ 八几年我应该读紧大学， 咪系咯， 仲要唔系香港 ？OK，、所以我冇乜眼福见到呢啲嘢。 有报纸有相噶嘛？ 都唔出奇嘅。 八几年睇嗰张相同而家睇个人， 咁啊系。 你唔好玩啦、 啊！听好多嗰啲，即系我哋睇历史书都话啲咩解放军咪有啲嘅咩文艺啊，嗰啲咩歌舞团啊，入边嗰啲成日都系选拔我嚟俾啲领导。咩？ 而家都系咁 咯，而家就唔知嗰阵时就好多啦，连毛泽东嗰啲 都有。成龙揽住嗰个都系噶咯， 系咪啊？ 外媒嗰次。 啊！嗰、那個又好似唉，嗰、 那個唱歌嘛，又係 嗰個攬著個唔應該攬。 但係澳門而家係差咗好多咩？啲經濟的士又有翻有得搭落而家唔使排隊咯。 嗱，澳門個經濟主要靠賭， 賭場又少咗人， 因為多咗賭場， 多咗賭場，多咗賭台，多咗 廳啊嘛。我2004年去澳門嗰陣時聽我，如果嗱啲數字我唔真係唔記得咗咁多年啊、嗯，我冇記錯嗰陣時好似得16间賭場，即係16间酒店賭場嘅。而家你話幾多間？最嗰陣時，賭場係夾硬喺啲唔知乜嘢嘅餐廳夾硬又收咗佢，又開翻個廳又叫賭場，佢叫賭場喎，唔同金沙，因為金沙當年澳門開喺澳門開嘅時候，我親歷喺澳門，因為我嗰陣時做嗰間酒店就是金沙對面，我睇住嗰種虛冚法，因為點解當時有人話你去到有現金券、代用券、當幣俾你送， 即係 啲人排隊排到黐曬。金沙码头隔篱， 码头隔篱， 金沙 系你做我 嘅威尼斯人， 唔好理啦。哎，咁多事嘅啫， 好熟噶， 你错啊 ，Orient 佢隔篱啊，我喺佢对面啊，自己谂下啦。 水立方咯，而家系咪嗰头啊？ 水立方嗰时未有啊，水立方系零七年。 阿姐， 你冇考我历史，我真系澳门住好多年嘅。因为嗱，澳门个经济点解唔得咧？因为其实澳门冇生产嘅。 嗯， 以前澳门曾 大学生都做， 以前澳门曾几何时有制衣。因为有 quota， 以前就后屘2000年大学冇咗 quota 制度，连呢样嘢都冇埋。咁我喺2004年澳门嘅时候咧，我哋嗰阵时想买咗地开间酒店，我哋老板我喺澳门，我想揾一个识英文、识写同识讲英文嘅女仔，系非常之困难。 嗯， 但系困难得嚟咧，个月薪咧，听讲如果冇记错咧，系4000至5000蚊葡币， 系 揾到， 系 大学生。 系 ，OK， 咁少啊？ 2004年，因为嗰阵时赌厅未开始，真系咁多。 嗯， 跟住到2005、2006年开始夸张咯。我以前我哋屋企有个阿婶帮你执屋嘅，1900蚊一个月。 哇！ 当年系啊，1900蚊一个月。到2005、2006年，佢话我唔做啦，吴生。我做咩唔做啊？我去酒店执房8000几蚊一个月 啊，啲攞8000蚊起咯。 系啊，8000几蚊一个月啊，我澳门执房。同埋咧，当时啲学生少少，啲中四嗰啲先讲，即系2005、2006年啦。啲中四同妈咪，我唔读书啦。我妈咪话：点解唔读书？我对时我到18岁入赌场做到10000几蚊一个月啦，我读咩书啫？你谂下嗰阵时啲学啲人嘅心态系咁噶。 嗯， 而家问题真系 冇人读大学噶嗰阵时。 我之前做 IT 嘅时候，其实我嗰阵时我即系都系凑澳门政府系我下嚟嘅。 嗯， 咁就但系好多官即系嗰啲，即系佢哋都话，即系 complain 咧，就好难请到人，因为啲大学生咧，就算毕咗业都好啦，佢情愿走去做荷官，两皮几三万蚊一个月，即系连埋 tips 又剩啊，咁都唔会入去嘅。咁变咗咧，但系造就咗咧，而家喺政府入边咧，都有啲后生你肯去挨嘅话咧，好后生30多岁真做高官噶啦。 系啊！ 哇，你法庭啊，20几岁做法官添啦， 系咩？ 系， 所以我谂即系都睇你点睇咯。的而且确系有咁嘅现象喺度啦。 同埋当年澳门咧，其实都几黑暗下嘅，因为我哋 而家都系啊。 而家冇咁夸张，因为仲欧三俾人 欧三俾人之后， 因为点解我会咁讲咧？我自己亲身 come across 啊，同我哋嗰阵时嗰间酒店，我记记得个职系可以俾我哋起26层嘅。 嗯。 咁后屘就 120， 唔系傻啦。跟住后屘就即系佢哋有上限，好得意，佢哋有上限嘅系。跟住深刻唔知点，跟住唔知点解话俾你起多4层，无端端话俾你起多4层。跟住后屘我听到话唔知俾咗几千万之类嗰啲吓，咁都得噶。澳门系 系啊，我都听过呢啲 系啊。澳门啲司法都系，啲司警都系噶。你识佢因为点解咧？耐唔耐逢礼拜六啊、礼拜日咧，赌场咧就大扫地嘅，因为成班司警啊、稽查就全部入去扫睇下有冇证啊嗰啲咁嘅嘢嘅。咁因为我哋当时即系我哋谂住起酒店，咁又有班人就负责专系带啲客去赌钱噶啦吓。咁譬如有一两个唔生性个样衰嘅，即系咗。我哋而家点啊？喂，边个？我有两个伙计喺你度饮紧茶喎。哦，咁得，转头放翻出嚟噶啦。 哦， 澳门系咁噶。同埋真係亦都有人話俾我聽啊！澳門呢即係某個大鱷喺澳門呢喺坐監嘅時候呢有電話，個手提電話又有食牛排， 係咪啲牙有問題嗰、 那 個？ 我冇講啊！我點敢講呢啲咁嘅嘢啊？ 啊！大家都好 鬥心啊！ 唉，今日真係時間差唔多，雖然我好想聽落去，喂，有時間想多啲嚟啊！ 整多係咯，整個 澳門特輯 係啊！ 澳門特輯啊！ 澳門特輯，我驚我講唔曬，亦都我驚當日會插嘴 嘅。唔係嗱， 係啊，我都好熟㗎澳門。 赌饮吹你是但拣啲嘢讲下，好多人听嘅。 冇多个档嘢嘅， 都飲吹啦嚇，咩都得啦。好，咁啊，多謝曬 Johnson， 多謝阿 Chris， 多謝。 好，下禮拜再見，拜拜。 多謝我嘅點解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間，拳拳都用，只問是非，不問立場，破鏡館。